扭扭屁股就像这样。 快找好你的位置， 大家一起来玩捉迷藏。 肚子饿了不要担心， 有好吃的水果沙拉和点心。 Wiggly Party， 大家一起扭扭。 Wiggly Party， 大家一起扭扭。 Wiggly Party， 大家一起扭扭。 踏踏踏，拍拍拍，扭扭屁股就像这样。 戴上 party 尖尖帽， 好好打扮真是欢喜。 把礼物穿过来， 有你的也有我的。 Wiggly Party， 大家一起扭扭。 Wiggly Party， 大家一起扭扭。 Wiggly Party， 大家一起扭扭。 踏踏踏，拍拍拍，扭扭屁股就像这样。踏踏踏，拍拍拍，扭扭屁股就像这样。 Wiggly Party。